好啦，翻嚟啊，第三节嘅星期二得到啊。咁其实头先我哋咧嗰个嘅话题咧都未讲完嘅，因为呢个梁振英啊，呢个啊我讲嘅第二号人物啦吓，咁啊阿 Dubai 啲补充吓。 哦，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呢个689运用口黑学里边嘅补镬法。 系 就将嗰只镬刮大佢，其实讲港独啦。佢系将港独咧刮到有咁大啲咁大，然之后咧就自己可以舐着数啦，吓、啊，即系舐功。咁原来我发觉搞下，咦？呢、这个689原来系口黑学高手嚟嘅，呢、这个嘢熟读嘅喎。点解咧？因为口黑学咧入门里边咧有两招，除咗补镬法之外，仲有一招叫锯箭法嘅。 系 锯箭法就系话有人中咗箭，跟住去揾医生医。咁、那个医生咧做咗一样嘢啫，就将个箭尾锯咗佢，跟住攞块胶布贴住佢，就话搞掂，你走得啦。咁佢吓个箭尾喺里边，我点啊？哦，咁啊，箭尾出边嗰啲外边嗰啲外科我搞掂咗噶啦，中咗箭喺里边，你搵内科搞啦。咁啊可以行出去。咁即系话咧，要死咧就喺隔篱死，唔好喺我度死啊嘛。 即系将个责任推卸出去。 推卸责任啦， 唔系推卸责任，而系有个镬，而系个镬咧。你呢个镬点样可以唔好喺自己嗰度爆？ 哦，呢个正常嘅，即系好似中国啊，或者好似极权国家好多都系啦，即系好似北韩咁，嗰、那个咁嘅美国大学生咁，喂，你差唔多唔得咯，即刻放你翻国，你死喺嗰度死。 冇嘅就瓜咗啦。 吓、啊，你睇下刘晓波都系。 刘晓波又咪要咁咯？ 吓、啊，刘晓波一单嘢，你千祈唔好死监狱里边，嗱嗱声你肝癌，即刻放你。 系啦，而家最新消息就系刘晓波证实患咗末期肝癌。 要保外就 咁咧，就应该即系所剩无，即系嗰个日子应该唔会剩翻好耐噶啦。因为逢亲肝癌末期咧，点解会咁死得咁快咧？因为肝咧，即系我以前就听人讲咧，就系话咧。肝啊，系一个唔识得叫做咧 叫痛嘅地方， 系啦，识得叫痛嘅地方。佢咧系要自己烂啊，影响埋隔篱啲器官，令到隔篱啲器官痛咧，佢你先会去 check 啊嘛。一 check 哦，原来个肝已经烂晒啦。 个肝基本上咧就系、是、佢要去到差唔多已经系末期嘅时候，你先会感觉到痛 啊。 因为咧佢不停咁喺度运作紧，你唔知道嘅。所以咧。肝癌啊，或者肝病咧，最难医就系因为一发炎已经系末期。 肺都系、哦，肺都系嘅，所以咧、肺癌咧， 肺未必。 佢仲讲肝同埋 嗱肺嘅，肺同肝有少少唔同。肺咧系啊，个特色就系佢发展得好快，因为肺咧系里边系最多氧气嘅地方嚟噶嘛。咁、哦、所以咧，其实就算你一发炎嗰阵时，可能系中期都好啦，佢好快恶化噶。 但系肺癌咧。而家嘅治活率系相对高嘅，但系肝癌咧基本系冇得，呢两种啦。第二种就系胰脏癌，呢两样即系肥肥嗰、那个 ，Steve Jobs 都系 基本上一发现可以吓、啊， 差到去得去， 翻去吓食得好啲，瞓得好啲嘅。 啊，尿尿砖咪系咯， 因为个胰脏系摄咗埋去比较入啲嘅位置嘛，咁啲人都唔系好发觉，同埋成日以为系第二度痛，可能以为胃痛啊啲咁样。 系。 吓、啊、呢样好重要。 不如讲翻呢个，讲翻呢个锯箭法啦。咁而家689系采用咗呢个锯箭法喺边度咧？就系、是、用喺强积金对冲嗰度啦。明明行政会议都唔赞成嘅，咁佢就自己冲咗出嚟讲，跟住话俾佢听，下届政府可以做噶啦。咁其实咧， 即系拉咗个隔篱。 系啦，咁就呢支箭含咗喺啲肉里边咧，就怼咗俾阿林郑搞啦。你搞掂佢。啊， 亦都系冇得搞嘅。不过只不过话佢竞选承诺系有呢一样嘢。 系啦，所以我做咗噶啦，啊锯咗箭啦，嗱交补贴好咗噶啦。 系啦，啊跟住你下一届咧，所以我话林郑摆到明实玩你， 系引你先嘅依家。 引你， 我谂林郑兴到辣，兴过辣鸡啊！依家 系望都系咁望啦，系咪？我哋都好期待。另任特首咧喺监狱里面重聚嘅日子。 嗱、啊，所以咧，阿 Tony。你咧就唔好睇小689，你话佢有牌咧喺深圳五嚿水买翻嚟嘅，佢系除咗佢个牌以外，佢都仲有一样嘢识嘅，嗰样嘢叫口黑学噶。 哦， 会唔会呢本书都喺大陆买翻嚟咧？ 咁 可能咁香港有得卖嘅， 都系香港都系大陆书城买嘅啫，可能系嘛？不过佢都学到精髓啊，口黑学里面嘅精髓嘅。 补镬法同锯箭法已经充分使用啦。 系 讲到多少啦？即好似咧，我哋而家七一回归咁啊，一个将来嘅特首同埋即将离任嘅特首咧，就两个一齐咧就迎接习近平。但系对我哋嚟讲咧，就惊闻噩耗。点解咧？听日星期二得到出街嘅时候咧，香港所有嘅地盘 尖沙咀、红磡、西九、油麻地， 即系维港两岸， 维港两岸机场、人工岛全线停工， 咁你 一个礼拜 冇公开 咯，系 咯，系啊， 休息啦。 好多工人冇公开，咁样变咗系， 系啊， 哇！啲工人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工人应该出嚟讲嘛，我哋要食饭，我哋要开工， 系啊，冇揾职工盟求助啊， 揾工 职工盟冇用，要揾黄国健， 黄国健，黄国健都同唔系黄国健好老实嘅，佢就话咧，唉，习主席你嘛，你哋呢个礼拜唔好食饭住啦，食饭真系咁重要咩？ 唔系嗰阵时，唔系嗰阵时佢话拉布又赖咗人哋嘅。 喂，可唔可以叫嗰啲工人咧？佢呢排有成咩？有个信息咧，叫人咩1000蚊斋坐过， 系啦， 佢个开始工先啦， 系啦，系啊，人哋预咗你哋噶嘛， 杀住先， 但系冇用喎、 啊。你一个礼拜冇工开，嗰度先得一日杯水车薪、啊， 唔系一来杯水，一来杯水车薪啦、啊。二来你知道，你发觉嗰啲出嚟嗰啲越出越 cheap 噶嘛？由千二一千五百几， 你知唔知点解千二蚊嗰个冲哥啊？卢伟聪啊嘛，聪哥系咪？跟佢最高人工嗰个嚟啊嘛，咁啊判落去下低，喂下低嗰啲人食你唔关我事嘛。 喂，我惊去到，我惊去到尾又好似嗰阵时咁， 判到三嚿， 二百八攞三嚿，系啦， 真系好可耻。我觉得呢啲待遇好可耻。嗱，开工咧就记住，劳工一定要争取自己权益嘅。嗰日有去开工嘅人咧，佢各位工友咧吓，就记住，如果人哋俾少咗你咧，你一定要据理力争， 即系要再搵翻聪哥攞。 冇错啦，你无论如何都要打翻聪哥嘅电话。 系， 定系唔系打聪哥嘅电话？ 警察招募热线又招。 定系话搵黄国健帮手，搵阿聪哥搞掂佢啊？ 黄国健，即系老实讲，黄国健未必会帮你争取呢样嘢嘅，因为咧，可能佢有佢其中一判嚟噶嘛，吓，中国判1200，咧佢有八嚿咁啊，代四嚿噶嘛，咁老实讲啊，搵钱大家都心照啦，搵食嘅嘢。 但系好犀利，而家吓落嚟习近平落嚟香港，啊，除咗打一个礼拜停工之外，仲要派埋啊我哋辽宁号啊护驾噶。 护驾咁使唔使嗰啲到时有啲战机喺上空盘旋啊？ 可能系嘅，因为佢哋咧而家 有导弹袭击香港。 而家佢哋讲咧话呢个用辽宁舰嚟震慑港独啊嘛，佢哋嘅讲法 系 咁啊，而家震慑港独，咁但系由头到尾嗰啲港独而家都唔知咗边。 其实港独咧震慑好容易嘅啫，佢其实派一班大妈出嚟已经震慑到班港独嘅，你哋都打唔过啲大妈系嘛？从来都唔跟人哋打。 你睇西洋菜街就知啦，你赢过咩？未试过， 咪咯， 佢就俾人占领 咗。唔系、啊，就俾一个垃圾虫赢咗。哇、 哦，西洋菜街嗰个唔好咁讲啦，因为咧每一个人嘅行为咧喺唔同嘅时代或者唔同嘅年代咧都有唔同嘅称呼嘅。以前咧你可以叫佢做垃圾虫，嗱，但系咧经过呢个 意思， 呢个叫做咩咧？经过呢个食环署嘅种种联行之后咧，大家已经将佢奠定为义士，佢个行为咧已经系界定系一个义举嚟。点解咧？一拳就打齐嗰个食环署，我够胆讲，我系衷心向呢位咧打人嘅义士咧系致敬嘅。点解咧？每一个食环咧，坦白讲都系抵打噶。因为你啊叫食环啊，呢个职业咧本身咧就是一个可耻嘅职业，你系只系欺善怕恶系嘛，以众凌寡吓，唔老嘅，唔系老弱老伤病弱残，你都唔会恰嘅。喂，打得好啊呢次，个个一面倒去赞呢个义士，同埋第一件事问死未啊？你未死系咪？打死你先系噶嘛？ 我上网见到有人话啊一拳咋？已经打咗几拳啦，真系。 咁你以前咪劲过叶普成嘅，因为用武抗争。 因为点解咧？而家咧，自从咧雨伞运动之后咧，所有嘅公职人员好识插水嘅。由卢重茂开始，你而家甚至啲差佬，你大声啲，跟住佢扑低，跟住喊哎呀咁话你袭警噶啦嘛。而家呢一个样，即系由卢重茂开始，佢哋一路一脉相承，一路落嚟又唔好嘅，由大嘅教坏细。系咪？你睇差佬都系咁噶。 今次呢个议事咧系俾人冤枉嘅。我认为咧，我哋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任何捐过钱俾雨伞运动嘅人，又或者咧作为一个反对派咧，就应该为呢个议事成立基金。以后逢亲咧就俾食环去冤礼嘅人咧，个个都应该由基金出钱帮佢打官司。 系啊，所以你唔好以为佢真系啲 就唔系搵义务律师，唔系当值律师。 系啦，我哋要搵啲义务律师睇出嚟，专帮一啲成还嘅对家。 系啦， 总之咧，而家咧已经系去到正邪对立。毛主席话嘅，凡是敌人拥护，我哋就要反对；凡系敌呢个叫做咧成还搞嘅人咧， 我哋就要支持。 成还搞嘅人咧，就系我哋嘅朋友。系嘛？食环嘅朋友就系我哋嘅亲家， 系 定我定我矛盾嘅嚟，而家去到冇办法噶啦，你都冚家拎。 可能七一有人升门，呢位义士都唔定啊，真系 举 筹款箱 系咪？ 冇错， 系啦， 叫做人人打食环，整个嘢系嘛？ 有啲人封呢、這个呢、這个义士咧叫咩一拳超人，同嗰个日本漫画 一样。 咁啊争住，因为佢一拳咧，老实起码打到个飞狗鼻屎出嚟先叫超人啦，都冇。 嗰、那个成日累低咗啫， 那个插水多嘅，因为咧。瞓喺度咧，好明显，成班人围住，好明显你系插水噶啦，梗系摸摸嚟，哎呀，咁样嗰啲演技，好似嗰啲巴西球星咁捻样咧，点床点啫，屌你人哋都冇掂你只脚，你又摸摸住左脚 啊！当年呢个李华道咪试过咯， 哦系啦，就系、是、啦，咪就系嗰啲啦， 唔系你个波咧，省中佢只脚咧，佢系揞住块面累低，结果累到嗰个嘢俾人赶咗出场。 啊！不过习近平呢次嚟香港，咁我哋又唔系收风派，但系咧市面啦沸沸扬扬，又话要刺杀佢，又成个样。 其实咧，呢、這个都唔系话好公开咁讲嘅。我系两个月前咧，就有啲消息，就向我透露咗一啲消息咧，就系、是、一个上面啲人啦吓。咁、啊、佢就话咧，而家上面其实咧。習近平都係好驚人哋去暗殺佢嘅，因為據聞今次呢個落嚟香港呢單嘢咧，係一個有一個暗殺嘅行動咧部署咗嘅，即係喺某區啲敵對派喺啦嚇。咁首先咧一嚟就用呢個郭文貴咧，就喺美國隔空咧就追擊佢嘅左右手，即係得一個啦，黃岐山啦。跟住咧就會喺香港咧就製造一場類似恐怖襲擊嘅嘢咧，其實目標就係要。就要刺杀呢个习近平，咁所以香港政府咧亦都煞有介事，就当恐袭嘅级别 九千几个差佬， 九千几个差佬当恐袭嘅级别咧去进行呢个保护嘅。 呢、這个卢伟聪仲要翳啲人唔好走去示威，如果唔系咧就佢武警嚟保护。 咁啊，呢个真系唔知啦。但系咧，我觉得咧，情报咧就未必一定系可信，但系空穴来风系嘛，即系你我觉得各位到时嗰啲时间就唔好喺街头咁多啦，因为咧你唔知会唔会杀错良民， 但系老实讲， 隔离吓。 但系老实讲，讲到咁嘅话咧，就通常唔会出现噶啦。 照计系，好少话讲完之后即刻， 你讲完就唔会嘅。通常咧就系你完全唔怀疑嘅时候，突然间杀一单出嚟嘅。 喺啲政治暗杀好咧，真系要有搞政治暗杀咧，都喺你冇怀疑之下、冇防备之下喐手嘅。 再唔系整个替身习近平你得唔得 啊？唔会嘅，习近平好难揾到替身噶啦。 但系唔系， 特朗普容易啲， 嗰个头啊，金正恩得系咯。 但传闻紧啊，我哋啊习近平嘅太太彭丽媛会落嚟高歌一曲啊， 唱《血染的风采》啊。唔系佢，我听过唱《血染的风采》噶嘛。 唔系佢通常都唔系唱呢只，唱呢啲嘅，佢唱嗰啲咁嘅 即系。南泥湾啊？ 唔系佢嗰啲艺术歌曲咧。 红卫队哦，系唔系佢唱？唔系唱红歌嘅。 唔系嗰啲嚟嘅。 哦。因为嗰阵时嗰个叫做边个啊，又学人唱红歌嗰、那个啊乜太啊何太系嘛？ 系 嗰、那个何四太。 哦， 啊、何四太啊！ 我着埋解放装， 着解放装唱红湖赤卫队啊！ 呢啲已经好老土噶啦，喺大陆嚟讲， 仲去参观过井冈山添，影佢 哦系啊，系 咯。 佢哋仲要咩澳博咧系嘛？澳门博彩去参观井冈山。喂，井冈山就系专门除你呢啲咁嘅害虫噶嘛？呢啲叫地富反坏右。喂，地富反坏右，佢啲系属于坏分子。开赌场唔系坏分子系乜嘢啊？黑五类嚟噶嘛？哇，黑五类就系玷污个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系咪？啊，佢冇去延安，佢井冈山啫，咁都唔啱啦。应该喺黄洋界嗰度浸死佢。佢、啊、以往啊吓，即系嗰啲革命分子啊。就会将佢浸死喺黄洋界嗰度吓，将佢条桥吊喺嗰个井冈山嗰条桥嗰度嘅吓，咁、啊、当然而家就温和好多啦，系嘛？因为咧好多嗰啲叫做共产党嘅优秀嘅战士咧，都会过去澳门赌场就娱乐下嘅吓，咁啊呢个叫做 习近平 咧，其实 风呢啲咁嘅风吹得出嚟咧，我哋都觉得系唔会喺香港喐手嘅。 系、啊、 真系唔会喐手嘅，因为 即系越讲得多就越唔会。 因为已经有防备啦嘛，你点喐到手咧？你梗系冇防备之下先喐手噶嘛。等你翻翻去，哎冇事啦，翻到去先搞你啊。如果真系要搞，系嘛？你觉得冇嘢啦嘛？哎，嗰啲流料嚟嘅啫，系嘛？即系好似嗰啲狼来了，吹到哎根本。日日都话暗杀，日日都话，都话，原来流嘅啊！ 但系而家譬如好似习近平啦，同黄岐山咧，啊，郭文贵爆到咁，最近仲阿郭仲传出话黄岐山话嘅， 系 佢话千祈郭文贵唔好有事啊，咪赖咗我当系真嘅，佢讲嗰啲嘢。 哦，系啊，佢一定系咁讲噶，咁样讲比较公道啲嘛，系咪先？你一定要即系作为人哋咁样唱你跌翻转头，如果你煞有介事，或者好似诶、我唔介意嘅，但系咧集集讲好似芒果佬咁样讲啲，人哋叫佢食屎，咁人哋咪知道你系介意呢样嘢啦。当你满不在乎，唉，佢啊，我保佑佢长命百岁添，系嘛？如果佢死咗，个个都怀疑系我做啦，系嘛？咁我咪蒙受不白之冤，佢一定要咁讲嘅。 我但系咧呢件事咧，即系发水到咧，海航集团咧啊嘅话事人出嚟咧，喂，佢哋而家系帮香港喎、啊。 哦，呢、這个好明显睇个样子，即系人头嚟啦。 系咯， 系嘛？ 我等你分析一下呢件事。 嗱、 即系地产关于。 我今日都有睇嘅，呢个叫姓陈，呢、這个唔知陈乜鸠嘢两个字。 陈主席啦， 陈主席啦吓。咁咧，佢就话咧，香港嘅楼价咧就太过贵啦。咁佢哋海航咧谂住咧就买咗270亿嘅土地翻嚟咧，就谂住用成本价咧就卖翻俾啲员工吓。咁啊，咁唔知成为佢啲员工有啲咩要求啦吓？ 讲人讲地。 都唔系讲人讲地，咁你成咁佢买翻嚟俾啲员工就唔使讲人讲地噶啦。 系啦，打破呢个垄断，我真系睇唔出点样打破垄断真系。 哦，佢打破咗香港嘅四大家族嘅垄断啊嘛，但跟住轮到佢垄断啊嘛。 其实都唔系佢打破嘅，因为咧系之前啲人打破咗噶啦吓，不过佢系继续咁解嘅啫吓。但系佢喺香港嚟讲咧，都算好进取买地，因为我哋节目有讲过嘛，特登开咗节目出嚟噶嘛。海航系德意志银行嘅单一大股东嚟噶嘛，系咪？咁即系话咧，据闻就系由黄岐山就控制依间德意志啦吓。咁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哇，非常之遥远，一个叫中国嘅叫副总理吓、啊，另外一个咧系德意志银行。咁你风马牛都不相及嘅嘢咧，就会将原来一个海航就将佢哋咧就拉埋一起，扣上咗佢哋啦，系嘛？咁海航咧，讲真咧，佢咁进取去买啲地咧，其实都无可厚非嘅。你啲钱喺大陆都冇用㗎啦，咪攞出嚟买嘢囉，唔买嘢都贬值㗎啦。因为中国嗰个叫做呢嗰个叫做呢货币供应啊，係有超过200万亿嘅美元啊，即係百几万亿人仔喎、啊、吓。一对七咁计啦，即係140万亿。 办法啦，印咗咁多银纸。 咁你啲钱印出嚟你唔去买啲嘢咁咁点呢吓，摆个仓度养老鼠啊。咁冇意思㗎嘛。系嘛？咁而家唔系净系大陆印噶嘛？欧盟又印，英伦银行又印，日本银行又印，几个地方一齐印银纸，系咪？所以嚟紧咧，嗰个楼价你想佢跌都好难嘅，吓，因为你美国话缩表啫，其他地方唔缩住啊嘛。你加试下再加多啲息啊，人哋咪存钱落你度咯，系咪？唔使做噶。我净系印啲银纸出嚟，哦，你有呢拨啦，我俾你啦，反正我都唔使做，系嘛？我咪换成美金存喺你度咯，到时你缩唔缩表啊，你嘅事啊。总之我存喺你度，我收利息，系嘛？始终佢顶唔顺噶，你经济好好，咪你咪继续加落去咯。我存俾你啦。喂，全世界都印紧，而家系冇停噶嘛，得你美国停冇用啊嘛。因为美国经济真系好咗嘅，啊，不过因为有个唔系好识嘢嘅人咧，就上到去咁啊，佢中意点咪点咯。 玩下先啦。 佢都话气候暖化系呃鸠人噶啦，而家。西班牙40几度，系咪？边个呃鸠人？好明显讲出嚟啦。 西班牙40几度真系早啦，因为记得打世界杯嗰年咧系六月尾，应该接近六月中。 世界杯系七月打嘅。 六月哦，系打累打，差唔多时间、因为西班牙试过都有热浪，都系有40度嘅， 系 都试过嘅。 但系今次就好夸张。 都算唔系喎，六月尾差唔多 时间啦，差唔多时间啦。咁但系而家成个欧洲同埋美洲都热啊嘛，唔系净系西班牙噶嘛。 即係嗰個天氣咧係不斷係暖化，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當然可能有一兩年突然間反常，突然間會出現好凍嘅現象，但係你見到係整體嚟講咧係越嚟越熱嘅。成個效應，成個地球係越嚟越熱嘅。咁當然呢個 Donald Trump 梗係可以話冇啦。咁佢好多嘢都係擘大眼講大話嘅啫。 你喺美國可能覺得好似冇咯。 唔係，佢喺白宮入面有冷氣嘅感覺咯，係咪？你試下出嚟冇冷氣嘅地方。 所以你去杭州真係小心啲，真係好熱。 咁啊，我上面啲朋友就話冇聽過你講嗰啲嘢喎。咁今次我上去證實下，睇下係咪你係咪你？ 佢哋唔去住呢個國際級酒店啊嘛，佢本身我住， 全部都住嗰啲噶，啊不過今次上去證實下啦嚇，咁啊對於呢個暗殺即係嗰個傳言咧，咁我哋都唔係好信嘅，但係嗰個拳鬥係事實好嚴重，即係話咧，其實上面有一派咧係聯結緊啲嗰啲太子黨、紅二代咧係反習近平嘅。啊！呢、這個係即係最近得翻嚟嘅資訊，同埋好明顯就係咧，嗰、那個叫做香港港澳事務習近平係完全冇得過問，係冇話語權。張德江係話曬事，所以你見呢個張曉明，喂冇嘅，漢江市講嗰啲嘢係流嘅，因為咧好明顯都唔使換佢，完全都唔使換，上面就係佢嘅人。啊！習近平一啲話語權都冇，對於港澳係冇話語權。而家佢淨係講十九大，有機會啲人上面傳緊係十九大係要，即係咧係要扳倒習近平。 未必使即刻扳倒嘅，只要 剪曬佢手腳， 冇咗黃岐山，就已經冇咗個藉口。因為黃岐山如果做嘅話，就打破咗七上八落嘅啦嘛。 係。 咁你變咗到時，就算你做夠咧，你就冇得連任嘅啦嘛。如果就冇得，如果大家都知道習近平冇得做嘅话，你估佢仲打唔打到贪呢？ 系啊，呢、這个就系、 打唔到贪，咁你就集唔到权噶啦嘛。呢、這个恶性循环嚟噶。 不过上面我收翻嚟嘅消息咧，系比头先你讲嘅更加恐怖嘅。佢哋系会喺十九大系连习近平都拉埋落嚟嘅。即系呢个我 夸少少， 呢、這个我听翻嚟咧，因为佢讲佢上面个形势系好险峻嘅，咁当然都系听得个听字啦，我哋又唔系上面嘅人点知啊？ 同埋十九大讲真一句，而家都未开系好迟噶啦。 哦，系咩？ 而家都未开系好迟啊！我记得点解我好清楚记得咧？十七大系几时？十七大系几时开咧？十七大系九月尾开嘅。 哦， 点解我记得咧？因为嗰阵时我本来有个行程咧，系要九月上去，但系。佢突然间咧就话攞咗嗰度嚟做，攞咗嗰度嚟做嚟要做啲嘢，咁样就冇咗个行程，改咗十日先去。 系， 咁我所以好记得，因为嗰阵时咧就系斗完一大轮之后咧，去得啦，咁样就拱咗个习近平出嚟，就系、是、十七大拱出嚟，十年前。 哦， 所以我记得系九月尾开嘅，但系如果你话而家咧。都仲未六月尾都仲未定到嘅话，佢九月尾开唔开到咧？我又真系唔知 道。但系而家佢本身都要巡逢到各样啊地方啊，佢哋做晒准备，应该十月头应该开到。 十月头开咗就都正常，咁都正常。 吓、啊，但系我总之我听翻嚟嗰个消息就好可怕嘅。吓、啊，佢哋咧系要密谋政变，系要推翻习近平嘅。吓、啊，即系就算香港唔喐手，佢未必会使杀你嘅。而家大陆都唔使讲到动刀动枪噶啦。咁啊。搞掂你黄岐山话你系贪污嘅首犯，跟住咧就话你习近平咧就用人不当乜乜乜，就要你下台。喂，大陆嘅嘢政治斗争唔系 无日无之， 唔系讲而家噶啦。你又话国风开始集党政军集权一身系嘛？国家主席、党主席，仲要做埋总理、军委会主席。 佢得 突然间佢乜都冇晒， 得个名啫， 系咪？ 佢实力根本就唔够。 咁当然佢实力系唔够啦。 咁其实实力关都系关权斗事啊。 系啊， 关权斗事。但系而家老实讲，你话要即刻斗到啊，习近平又难咗少少。 好难讲噶，上面嘅嘢真系估唔到。因为咧，你而家塑造出嚟嘅习近平咧，系一个好似一个人话晒事嘅。但系你从好多嘢咧，可以睇得出佢系俾人玩紧嘅。港澳事务佢冇得出声啦，甚至乎连去央视， 佢个宣传嗰边俾刘云山揸住。 你去到央视咧，习近平系明令讲到明，唔要乜嘢噶嘛，唔要搞偶像崇拜，唔要搞啲嘛。 特登玩佢， 特登玩佢就话咧，我哋姓习嘅，我哋姓党嘅，即系根本就系有心玩佢，将佢咧塑造成一个咧叫做咧 独裁者， 要行帝制，要做皇帝嗰只。 因为江泽民真系有二十年把持住，甚至。佢嘅二皇帝即系当时嘅 胡锦涛，系啊， 都系听佢讲， 系 啊，温家宝自己身有事，佢个体系实在 佢入到骨髓 啊！当时集系啊，集所有集权都系呢个江泽民嘅人，所以我老实讲，而家我觉得如果你习近平突然间倒台，系一啲都唔奇嘅，因为下低全部嘅人都系江泽民嘅人。而家习近平咧扶唔到佢啲马仔上嚟， 佢啲马仔 因为佢啲因为系啦，真系唔够班。你见佢提拔亲上嚟嗰啲咧，都系地方做啲好细嘅官，根本咧人哋系睇你唔起，同埋咧成个。淨係講公安部長嘅人少，佢姓黃嗰個咧，成個公安部都抵制嘅，到最後都唔敢升佢做公安部長，因為係唔夠料嘛。佢只能夠做地方嘅公安部長， 壓唔到人，因為本身你喺呢個體系裏邊，你唔夠人， 資歷唔夠， 你唔資歷唔夠，你可以喺某兩三個部門你提升咗上嚟，早仲得，但係成個。体系里面你系唔够人， 即系我讲咧，最简单啲形象啲咧，习近平咧手下嗰班咧，全部都系一粒花同沙子，而家突然间提升上嚟，全部做晒处长级。咁老实讲系呢个系下低啲人唔服噶嘛？第一副处长嗰班唔服啦，跟住啲总督察唔服啦，警司全部都唔服啦，高两粒一板都唔服啦，就系、是、一班人全部都唔服你嘛，因为你系将啲一粒花提晒上嚟要做。警务处长啊、副处长啊，全部做晒啲首长嘅人物啦嘛，因为佢下低嘅人全部最多都系佢哋一粒花，冇咁嘅级数。 因为你有个团队啊嘛，人哋你即使你上到嚟下低嘅、嗯，你证明不行，你一路你要做任何嘢，下低嗰啲阳奉阴违，你全部已经，你睇下上次嗰个股票就已经系噶。 系 吓、啊、熔断机制各样嘢，你完全睇到， 而家真系断咗， 真系断晒啦，好明显佢咁佢经济系唔识噶嘛，你乱嚟噶嘛，喂，习近平有咩读过咩书啊？工农兵大学系咪先？ 咁我唔敢讲。 喂，真系噶，佢穷卫兵嘅年代读过啲咩书啊？ 又话喺美国读过嘅， 去美国嗰啲都系老实讲啊，都唔知系咪人哋代笔嘅。 我即系同我哋香港嘅民建联、工联会一样， 一定系嘅。喂，你老实讲啊，你。最当政嗰阵时，即系十几二十岁嘅时候，你去咗工农兵大学，去咗大寨，你边可能会读到书嘅啫？到到廿几岁，你点读书啊？ 因为咧，到最后尾过完七一之后，跟住国庆，你睇下十九大，就睇到香港成个嘅时局。 睇下十九大几时开，都未知嘅依家。 始终要嚟嘅。 如果十月就正常时间、 你再迟啲，佢都系要开噶，因为呢个系无可避免噶嘛。但系当佢一决定咗人，香港嘅形势就变。六八九，我估佢咧，因为廉署透露咗就 未 close file 噶嘛。 UGL 冇讲话 close file， 但系咧你而家呢个鹿鼎案系要跟进落嚟，因为呢个话要查噶。 喂，呢个难搞嘅，因为咧。即系其实香港啲机构，就算你几有政治能量都好啦，佢做紧嘅嘢，你要禁停佢系唔容易嘅，因为你嗰个禁停佢嗰条友要付出好大代价噶嘛， 同埋啲嘢通晒天噶嘛，而家系等落镬噶咋，我觉得咧，到时落起镬上嚟，张德江都未必保六八九噶。 因为你点 有冇需要保 先？喂，你其实系棋子嚟啫嘛。喂，共产党从来都系当你尿壶啦，系咪？有用嘅时候就攞嚟屙尿咯，冇用嘅时候就踢埋一边盐臭噶嘛。 啊，因为 当你发臭嘅时候，佢更加毫不犹豫将你推出去。 因为咧，而家共产党咧由曾荫权落镬之后咧，佢哋已经觉得冇所谓。 系啊，一件污两件卫。 系 啊， 你只不过呢个机器里面几粒螺丝啫嘛。 系咯、 啊，系咪啊？冇话唔落得台，所以咧七一好快就到啦。咁可能我不在香港，你哋应该唔喺香港。 我应该唔喺香港，我可能礼拜四我就飞啦。 可能我就上广州，跟住就落澳门都唔定。 哦，澳门可能啊，不过你唔怕嘅，澳门嗰段呢啲时间敏感啊，未必俾入境。 我入到嘅。 澳门唔敏感，嚟澳门嚟香港就敏感啦。 哦，佢已经讲到明，唔俾嗰啲澳门民运人士嚟香港。 因为有一个界翻去咯。 系啊，我嗰个香港唔俾佢嚟嘅。 唔系香港唔俾佢嚟咯。 系啊，不过澳门唔知好鬼麻烦嘅澳门都吓，即系今日嘅时间其实已经圈嘅啦，出边已经圈紧啦吓。咁我哋咧使唔使冇咩特别话题讲家事啦？因为我都唔系好舒服啊。咁啊， 休息下啦。 系啦，真系下个礼拜一咧，我如果赶得切翻嚟就做节目啦。如果赶唔切，到时都揾阿许留山嚟顶下啦。 好啊，冇问题。 系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支持吓。 好，拜拜， 拜拜。